子则卷入电梯，这名不到三岁的孩子幸免于难。据了解，遇难的女子叫向柳娟，今年30岁。事发之后，荆州市安监、公安、消防、质监等部门迅速进行营救。事发后大约4个小时，向柳娟的位置被最终确定，从被困之处救出，此时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27号凌晨，死者家属发了博文，叫不眠夜深省，说死者登上的6楼扶梯口并没有警示牌或者劝告的工作人员，直到运行到了扶梯中部的时候，7楼的2名女工作人员才口头提醒说电梯踏板松动，而这时候女子已经没有退路了，她改用双手托起自己的孩子，企图从那块没有螺丝钉的踏板上跨过去。那报道说，这个整个事件只有9秒钟。当地电梯公司工程师表示说，一般的情况下，电梯两端的踏板位置下边都留有一个1米多高的空间，是专门用于安装机箱设备。人如果掉下去呢，除了被跌伤之外，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危险，而且都有触发装置。一旦打开踏板，或者是踏板掉落了，那么电梯会迅速的自动停止，根本用不了9秒钟。这次事件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人会被卷进去并且死亡？工程师说，可能是因为电梯有问题，或者是没有检修所导致的。那近年来，全国电梯安全事故频发，在2013年的5月份，国内在一周时间连发了7起电梯事故，甚至有人称之为电梯事故周。那事故频发，一方面呢是与电梯维护保养不到位有很大关系。深圳的一名女护士被电梯夹头，这个惨案就是电梯维保人员夹错了润滑油，导致制动力不足，电梯在到达楼层的时候门开了，但电梯却没有停下来。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解读这次荆州电梯事故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东城检察院检察官陈刚博士。你好，陈博士。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事件人们首先要关心责任到底是谁的，谁来为这位女性的生命来买单呢？ 根据现在披露出来的消息，那么在这起事件中，最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有3方。 3方。 一个是这个商场，一个是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还有一个是电梯的生产单位。作为商场，作为这个电梯的正常使用，使用单位，它负有这个对这个商场内的顾客来自己各个商场购物负有一个安全维护的一个义务。对消费者呢也有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如果说商场没有尽到这个义务，或尽的义务并不能完全的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的话，那么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这个电梯事后经过鉴定是发现电梯的是日常 自身有问题 的情况下，那么电梯的生产厂家也需要承担责任。还有的话，就如果说电梯在生产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在日常保养的过程中出现了，因为不按照保养规则进行保养的话，那么电梯的日常保养单位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那3方都可能会负有责任。 对的。 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商场在电梯口都有工作人员来搀扶着顾客哈，也是尽到一部分的责任的表现。 对的。 生怕电梯或人员出一些事故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当时电梯口是有2名女服务员的，那如果说商场确实做到了在电梯口有服务员进行一些疏导，那么算是他们尽到一些责任了吗？减轻他们的一些其他的责任？ 这个是在这个案子中，商场已经在这里设置了2名服务员，也进行适当的疏导，可以说商场已经是注意到了这么有一个安全的隐患，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起事件中，商场所设置的这安排的这两名服务员并不能完全的尽到自己的一个提醒义务。他们的提醒是比较稍微的晚了一些，也并不能及时的救助这名被害的女顾客。所以说商场虽然尽到了自己的注意义务，但是尽的并不充分。 因为现在报道还说就今天早上的报道说电梯当时有个踏板的螺丝是松动了，商场安排两个服务员来进行一个疏导，但他们确实没有能够及时的去进行一个解救。 对的。他们的并没有及时的提醒这个女顾客，也没有救助的时候也并不是非常的迅速，那么还是最终导致了惨案的发生。 所以说这个事件 到底是这三方都可能会负有责任，负有多少，还要等下一步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哈。那如果说负责任的话，负什么责任呢？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赔偿责任？ 首先的话，我们在这里头，首先的是这三方很有可能，首先要负的是民事赔偿责任，就是赔偿，因为有毕竟有一名女顾客她的生命在这起事件中失去，那么三方首先要赔偿她的生，就是她的一些家人的损失。还有他一些需要抚养人 孩子的抚养费、 孩子的 老人的抚养费 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在这次根据事后的将来的调查结果，如果确认这中间有重大责任事故的话，那么其责任将很有可能上升为刑事责任。那么相关人员很有可能会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而判处刑罚。 哦，那这有可能是商场的，或者是生产厂家的，或者维修部门的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有这么一个罪名。 对， 嗯， 重大责任事故罪， 这个造成一人死亡了，应该是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 是的，是的。根据刑法第134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呢，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呢，可能会被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这有人已经死亡了，那算是后果比较严重的一种哈。那针对电梯的维护保养，有哪些具体的法律规定或行业规定吗？ 是这样的。对于电梯的维护保养，我国也设置了也有相关的立法，比如说有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在这里头，对于电梯的保养和电梯的使用，都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法律规定，要求电梯维护保养必须要由电梯制造单位或依法取得有关资质的单位承担，电梯至少要15天进行一次维护保养。承担维护保养呢，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取得职业资格才可以上岗作业。维护保养单位也必须得严格执行相关的技术安全要求，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等等，这都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 其实针对电梯的维护保养还有法律规定啊，就像特种设备安全法，包括这个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等，都对于它的维护保养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么就要进行相应的处罚。 是的， 是吧？不管生产商还是一些维护保养单位啊，那什么情况下乘客就是坐电梯的人他会负有责任呢？ 这个在电梯的事故中，近些年来国内也发生了很多的电梯事故。那么其中有一些电梯事故是需要顾客来承担责任的，比如说就是在我国外省市其他部分地区曾经发生过就是儿童独自在电梯旁玩耍，从而被卷入电梯或者从电梯上跌落，这些事故。那么在事后的责任认定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孩子独自在这里危险的一个区域玩耍，他的监护人、他的父母并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那么法院也可以据此考虑要适当减轻其他比如商场或者生产厂商的责任， 减轻对方的责任。 对对对，因为他这里头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他没有尽到相应的一个监护责任，所以说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 那比如说有的顾客他可能年轻人比较好动，他在上面可能翻滚打斗，或者是互相推搡打闹，导致一些事故，那是不是他也要承担一些责任？ 对的， 没有遵守这个乘坐规定的话。 对的，对的。作为电梯，作为它一个特殊的一个特种设备，那么生产厂商是管理者要负有相应的责任，它的正使用者就是普通的乘客，也应当尽到一个就自己的一个特别注意的义务。比如说乘坐电梯的时候，你不能在上头打闹，不能有一些不能随意的翻越这个电梯的围栏等等一些危险的动作，这样的话也是要从而要避免相关这个危险事故危险事件发生。 电梯吃人事故，就是人们在电梯上受伤了或者是身亡，这些事故也不一定都是制造商或者是管理者的责任。 对， 有时候可能作为乘坐者也会承担责任，如果你违反规定或者是把小孩独自放到电梯上，真的出了事故的时候就不能全部赖这个对方了。 对的。 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您对商家有什么样的提示呢？从法律责任这方面，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商家啊、这个电梯作为一种特种设备，它是实际上使用起来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对于这种特种设备，就要求商家必须的首先要尽到一个高度的一个注意义务， 高度的注意义务 啊、 嗯， 要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定期对其进行保养。对那个如果电梯出现了各种的隐患故障，那么也应当及时的停止使用电梯、 嗯， 或者安排相关的人员进行疏导。对于电梯的周边，要可以应当采取一些安全措施，比如说在这种电梯上可以设置一个防护栏，或者底下设置防护网，这样的话防止有人从电梯上跌落。啊，这是一个商家可以尽到的一些注意义务。 尽量派人去在电梯口值守。 对的，对的， 嗯， 啊，这都是我们商家可以注意尽到的一些义务，也可以是从而避免这些危险事件的发生吧。 另外，我们从报道看，这起事件当中说之前有一个踏板螺丝已经松动了啊，这是报道这么说的，让人感觉很危险，就应该马上停止营运了。说起来，你找人去值守也未必能有多大作用，他也不一定懂这个电梯的技术哈，怎么样有个及时停止啊，或者怎么样去解救，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那像您对顾客这方面、乘客这方面会有什么样提示呢？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顾客，就是一定要认识到电梯，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电梯是一个有一定危险性的设备。乘客在使用电梯的时候也不能是过于的随心所欲，过于的就是应在使用电梯的时候，乘客也应当注意电梯是否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我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可能电梯会有故障灯亮起，或者有一些噪音出现。那么在这些情况下，乘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电梯，而应该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防止危险事件的发生吧。 另外，你也要遵守乘坐规定。 对的， 不管是厢式电梯还是手滚梯， 对 啊，都有很多规定，不要随意去打闹、奔跑、去推搡。那么真的如果出了一些事故的话，责任就很难说清了，你可能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 对的。 那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这个公共场所哈出的这个电梯事故，那如果说家里的小区电梯出事故了，那谁来承担责任呢？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对于这方面，我国实际上还没有进一步的对于这方面，在广东地、我国的广东地区有相关的立法。 广东有 在其在其所颁布的《广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和《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了，电梯使用管理人是电梯使用安全管理的首负责任人，对电梯的日常使用安全负责。那么具体到您刚才所提的问题中，就是电梯小区中的电梯如果出现了故障的话，那么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作为电梯的使用管理人，他要对电梯负安全管理责任。如果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他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应该是先找物业。 对的。 那也有可能如果电梯本身有质量问题，可能厂家也会有一些责任在里面。 对的。 那下面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电梯遇险的急救指南。那无论是上下的方向，在手扶电梯的一侧下方都有一个红色的紧急停止按钮，这个按钮通常是选择安装在不会被轻易碰到的地方，但是如果只要是仔细的留意，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在确认电梯出现意外，比如说人摔倒了或者被卷入电梯的时候呢，周围人应该是迅速的找到这个按钮，果断将它按下。但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千万不要误按这个按钮，否则会突然的停机，也会造成乘客摔倒或者是踩踏。只有在确认电梯出现故障，有人被卷入的时候，才应该果断的按下。那这个电梯急救，但愿一辈子都不需要用，但是一技在手，关键时候还是能够救命的。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起事故。7月24号的下午，大风突袭西安，两名正在大楼外面施工的工人被突如其来的大风刮起，随后两人又被安全绳拉回，撞倒大楼的外立面，几番撞击之后，两人当场死亡。附近小区有人目睹了这个过程，并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惨景。那事情是发生在当时下午的5点20分，目击者刘先生说，当时他正在事发大楼北侧的一栋高楼当中，他突然就听到有人惨叫，等他从窗子往外看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在外立面施工的工人被大风吹起，因为有绳索的牵引，两个人被吹到了大楼的东侧，距离大楼数十米的空中，然后在绳索的牵引下回落，直接撞向大楼东侧的外立面。刘先生说，两个人同时被吹起来，拴在两人身上的绳子可能是缠到一起了，还听到有人喊救命，还能看到上面的人第一次撞到大楼外立面时还用脚蹬了大楼的玻璃外墙。不幸的是，随着大风，两个人像被弹起一样再次被吹到了空中，然后在惨叫声中再次撞向大楼，整个过程持续了20多分钟。那目击者用手机也拍了一段视频，在黄昏的天空中依稀可以看到一条绳索在大幅度的摆动，上面有黑点，似乎是两个人影，还隐约的听到叫喊声。在事发大楼的东侧外墙靠近北边的位置呢，大约12层和15层高的地方分别有两个窟窿，两个窟窿周边有血迹。那事发当天，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这两名蜘蛛人突遇大风受伤，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记者了解到，当天下午5点多钟呢，西安是狂风大作，甚至雷雨交加，事发部分地区瞬时风力达到了每秒18米，相当于8级的风力，可以吹倒树木，折断树枝。风力如此之大，把正在高空作业的工人吹起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事件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陈刚博士。你好，陈博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再来分析这个事件，那工人应该是有单位的，是他单位来负这个责任吗？ 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首先要找的并不首先要找的是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如果说这起事件是因为案发单位就是这个工人所在的单位吧，是违反了相关的安全操作规范，就是说安全设备缺乏，或者是工人违章操作，那么导致了事故发生，那么这种情况下，单位要承担一个安全生 毫无疑问的 对，单位是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但是如果说单位在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也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规范进行操作，配备了相应的安全设施， 设施是没问题的。 对，仅仅是因为突发的一些地震、强风等一些自然性突发因素，那么造成了是这个人员伤亡的结果，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称它为事故，而应该称之为一种意外事件。这种是确实没法避免，我们只能在已知的范围内加以避免。但是对于这种确实属于突发的自然事件的话，那么在如果已经尽到了相关的注意义务，采取了相应的注意措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设备，还是无法避免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称它为是一种意外事件，而不能称为一种事故。 那作为意外事件的责任是什么呢？只是一个民事赔偿吗？ 作为意外事件的话，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可以注意到，它就单位要承担的就不是一种事故责任，而是因为意外事件就是一种突发的偶然性因素，那么更通用老百姓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老天爷的因素在做作怪。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发生的话，那么这个单位会在适当的范围内补偿一些补偿这个死者家属，然后相应的保险公司会采取一些保险措施，但是就是不这些责任仅限于民事方面的一些适当的补偿责任，不是赔偿责任，也不会涉及到更为严重的刑事责任。 这个是也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吗？比如说你单位没有尽到这个安全带不合格等等。 对，如果说这个事情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事故 的话， 那单位承担事故责任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严重的就要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承担生产责任事故， 就类似电梯事故的那个罪名是差不多的。 对，生产责任事故罪也是刑法中规定明文规定的一个罪名，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员也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那我们假设这个事件如果有刑事责任的话啊，那就是这是两条生命， 对， 他应该责任会更重一些。 对的。 那假设说这个是刮风，老天爷突然刮大风了，是不可抗力的，是突发事件。那之前比如说天气预报已经预报了，今天晚上会有大风，今天下午会有大风，那单位是不是应该预见到这种危险存在？ 啊，您说的这点是非常对的，因为事实上对于这种高空作业、带电作业、深海作业等特种作业，我国的法律是有明文的规定的。您比如说对于高空作业，高空作业作为一种高危职业，法律要规定相关，它相关的安全生产规范也规定了，它的安全设备应该是配备的相当比较齐全的。一般情况下要求是作业人员要身上要有两根安全绳，一根是主绳，一根是安全绳， 这是行业规定啊。 对，而且对作业的温度，户外温度不能过高，温度或过低，而且对于作业的这个风力的大小也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已经知道可能会发生天气突变，可能会起大风的情况下，那么还是去进行作业的话，它毫无疑问就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一种违章作业，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那像类似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案件，比如说室外的这种高空作业的工人，因为你这个工厂的企业的管理没有到位，那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对，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都要承担。 那么可能就有人会因此坐牢。 对的， 不是开玩笑的。 对的。 那这种像如果这是两人死亡这种安全生产事故，它大概的量刑会到什么程度？ 像刚才我说了，就是生产责任事故的话，一般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在对于他这种两人以下死亡，两人死亡的事故，那么根据法律规定的话，一般是在这主要还得看后续事故的调查结果，看这个单位是否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等等。那么这一般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是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档，应该是这样。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犯罪，不是说去盗窃了、去抢劫了、去杀人了，可能一个企业的一个单位的领导会因为安全事故成为一个犯罪嫌疑人，成为一个罪犯。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一种叫另类犯罪啊，我们俩叫带引号的另类犯罪。那对这样的人群您有什么样的警示吗，检察官？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认为领导作为一个单位的就是领导干部负责人，他们呢就是并不是说在现场实际操作人员，那么他对一些事故的发生呢，他往往是并不承担直接的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对此是有明文的规定，领导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作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员和指挥人员，他应当模范的遵守相应的规范制度、规章制度。比如说生产规范的话，他应当知晓并且模范的遵守，并且督促他自己的职工和所管理的人员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如果说因为不为职工或者是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单位的安全生产设备缺乏而导致了生产事故发生的话，那么单位的领导其就应当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这就是我们说，因为你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提醒的义务和管理的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应当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直接的责任，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是我们对法律对于单位的领导人员做出的特殊的规定。 其实不是说出了事以后我们有写个检讨、给个处分、赔些钱就完了， 不是这样的， 你很有可能会承担一个刑事责任。 对对， 会有牢狱之灾。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2014年8月2日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公司发生的特别重大铝粉尘爆炸事故。 这个很轰动 的事。对，这起事故是共计造成了14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是3.5亿元，是损失的非常惨重，是特别重大事故。后来经过调查，调查组认定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公司缺乏必要的生产设备，也未按照生产规定、规章制度组织生产，从而造成了爆炸事故的发生，是一起责任事故。那么据此，事故调查组出具了就是事故责任的认定。那么法院据此处分对相关责任人员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刑罚。那么特别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对于这种重大责任事故，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检察机关，要会主动派人参与到这个案件的调查过程中， 以调查在案件的整个这个事故的发生过程中有没有相关的行政机关或者国家领导国家干部有渎职犯罪的责任。也这里头就是提醒大家的是，不只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要承担责任，那么负有相关管理责任的，比如说生产安全生产管理机关，或者是消防机关、消防部门，他们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这个责任的话，要承担相应的渎职犯罪责任。 可能你并没有参与这个管理单位的管理，但是你有管理责任没有尽到， 对的， 你是渎职犯罪。 对的，也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所 以说国家对这方面处理是非常严格的，这也是对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的一种尊重和保障。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昨天一则新闻引发了极大关注，被众多网友传播，位居这个新浪国内新闻的分享率第一位。这个新闻就是释永信被网上实名举报私生活混乱，少林寺已经报案了。有一位自称是少林寺知情人士释正义，他发的帖子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说释永信私生活混乱，有情人有女儿等。网帖曝光之后呢，少林寺果断选择了报案。王铁说，在1988年，释永信就被两位老方丈开除了僧籍。然而，没有佛籍的释永信却当上了方丈。帖子还指出，释永信与多位女性有关系，其中有佛教界人士，有东北女孩，还有弟子的女朋友，每位女性都有姓名。更令人吃惊的是，王铁称这些女性中还有人和释永信生了孩子。对此，少林寺选择了报案，以实名举报为噱头，发布了诸多毫无事实根据的不实言论，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法师进行无中生有、恶意编造的侮辱和诽谤，严重损害了释永信方丈的荣誉名誉啊，对少林寺及少林僧团的名誉和形象也造成了严重的损毁。鉴于此，少林寺特公报举报材料，请有关部门尽快对造谣者依法进行查处。那么陈刚博士，如果是造谣呢，这名发帖人他叫释正义啊，发的帖子，他会承担哪些责任呢？ 如果这件事情最后查实是造谣的话，那么这里的这个发帖人将很有可能承担刑事上的诽谤罪责任。 刑事责任？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里头的话，他对这个少林的这个方丈释永信，对他的一些相关的举报内容，实际上对少林方丈释永信的信誉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竟然也损害了少林寺的这个责任，少林寺的名誉。那么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应当如果是造谣的话，他应当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的话，那么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跟从本案里头看，这起事件里来看的话，他的情节可以用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用严重来形容的。那么也就意味着造谣者将很有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一旦查实你是造谣的话，那么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那还有民事赔偿？ 对的，这个的话就需要这个就是这里的案件里的被害人，就是具体到就是释永信方丈，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或者要求他对自己的名誉进行一个恢复和一个赔偿，这都是公民的应当享有的权利。 另外这个百姓还很关注哈，说如果僧人或出家人犯法了，那该如何处理？和庶民同罪吗？ 这个的话， 这个报道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报道。 这个的话是一些也是网上有一部分网民关心的一些内容。 对， 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国法律对于僧人犯法并无特别的规定。在这里的话，就像有点古话说的，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国法律历来讲究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或者是一些宗教上的原因就不追究其法律的责任。但是呢，考虑到这个僧人对这个宗教上的因素，所以说在具体执行上会有一个适当的调整。这个调整主要是说的，就是说，比如果说僧人犯法构成犯罪，那么在收监执行的时候，考虑到僧人因为是普遍是吃斋念佛的，那么在饮食上，我们会给他主要提供一些素食，不提供荤食。但是这只能说是一种法律人道的一个考虑，对宗教的尊重，我们不会因此而不追究僧人的法律责任， 也不对其实施刑法，这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只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他予以适当的一个调整。 我们看到过报道，就是在四川重庆有一个和尚，他是做完法事之后在人家喝了点酒，然后就骑摩托车上路了，后来被警察查处了。那么他也是同样被处罚了。包括在一个寺庙里面，把那几个方丈可能是拿棍子和油人发生冲突了，也是故意伤害。